晓得呀，杨女士亲生子女下就同等就的，所以邢爸爸是隔壁姨妾合法的继承人。谁彩花得知甄彩萍听见，可是歪到脸的了，贴到了不下高位。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，就说本来三个是有高呀，但是现在为着十万块洋钿，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。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，晓得个？搿张洋女个笔举了那罗西西个手里向，搿个罗西西了那半个个门前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。搭你讲啥个呀？你拿搿张笔举嘛卖拨你，代价是一万块。只要你不做半点子，我搿张笔举拿了，搿么呢？搿场官司你是非得走来的。不过罗西西个人门槛就好进得来。真家与那的子娘三个不孝子的尼泊是干唧唧活个呀，他就邢爸爸肯吃你两百块，那口里马家水会得带过去的。哎，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？眼睛们这个情况与两句闲话还讲，真家绝世你从情况不免。所以个金彩萍即是急得来，各位去佛法，先交去宋吉镇。谁采货那么最后了，怪他子五早我们家一牙天也很困扰。天蒙蒙亮，眼睛起身在，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，脑子里勾点心，打着只虚荣，心急慌忙赶到发油门口来等个罗师弟。现在一面忙一面吃，罗师弟们分见面，搿点面白鸡蛋干都吃得了，粗方不多了孩子呀。阿姐呀。 金彩萍娘带头机关的啊，给下了两头浪向，搿只水都是那胸口的路。平常辰光东吹吹的滴路，该喊脚底痛。今朝一个钟头头等下来，刚上过弯去爆发，搿人已经瘫子下来个这样。 阿姐啊，阿姐啊，你还是困着啥？ 说得出眼死个嘞，十万块性命交关困得着个。 阿姐啊，你哪哈子啦？ 哦 哟，阿姐啊，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，被呀输脱子了，完结个做哎。哦哟，阿姐啊，那个药呢？药也倒出来了。 金彩萍眼睛辣板里向拿出来一只药瓶，头面盖头捏得紧不够呀，一时间啷么想都不开。 眼睛牵过来，到底盖头开开，随了水心里向带着一把药，三十滴嘛，三十滴，三个菜肉头上挨一把药，收过来嘛。阿姐啊，来来来，快点吃下去呢。 金彩萍可不吃这还是野贼，自家一头补药吃子下去，用不着等待开庭的这样，马上还等你龙王打去拜得还走哎。眼睛脑子两里牙偏过来，嘴里向一塞，喉咙挪起来，哈子一口挪个牙一直下去。 哎，妹妹啊， 那 把奶袋里向去收一些， 快给， 让我们休息休息了再说啊。 快给，我们那几孩子啊， 哎。 菜篮子里进大门，嘿，里向只客厅的来得个多，当中有只花台，两旁边有几只台灯。现在让你伸起手顶下来嘛，阿姐呀、啊， 哎， 你俩高头三个吃口灯来不是个？不晓得个罗师弟阿来了不来哇？ 今朝开庭，邢芳芳也出场，为此要证明自家呀，女婿们嘛，一定要吃那个罗师弟偷得来乖。 根本至少昨日知道谁带着上孩子了， 啥 人不带我屋里向来一趟呢？老婆打着电话来通上气门，哈哈，乖。 哎呀，妹妹啊， 哎、 妹别忘记他呢。 那 三 新芳芳的这些酒店还是离眼家深呀。你晓得罗书生举足轻重是个眼睛人呀，所以母王定来老师家么不离可是个这样，这个一来么谁不能来当你通气走哎？ 大明的新芳芳，三哥把你随时有告呢，这些都有真假的种事体嘛。阿姐啊， 哎， 打出辰光个水袋子一拉地呀，拿你配出来，望着黄浦江里一抬头嘛，谁凡事大。接着问， 嘿，还要挂在鸟这个戏剧呀？搿里像个头面人呢，还是啦？有本事嘛自家演，不本事嘛像我们这个老的。 哦哟，还在还在，还是刚刚眼睛们这个时机吧。今朝个大欢喜，再是大得云大不云，我一点点话都唔不了嘿呀。不瞒你讲，我们心里想三个送着点东西个，吃上。不呀！ 哎呀，今天这个问题关键了，让罗书先生了呀、嗯，妹妹啊！ 哎， 我把你俩搞的个命根子， 那还假？ 哎呦，阿姐啊，你快点说呀！哎，这样看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！ 你这两高头，侬希望寄托了罗书先生了些，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自根本的变化。罗书先生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。这个女人非是登天之辈，好有舌头结棍的。介绍多人的前头，阿拉上海，我搿张笔据马不知金彩屏搭谁彩花，为得上熟，哎，不离发言。介绍自家儿子大刚，而且搭情况放辣辣代理哎，而且个人已经达至相当深的程度，马上当机立断改变主意，随对情况方讲，那一套为搿张笔据可以个，不过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，结婚登记是在我手里，想答应搿场官司摆辣我身浪，那是不得了噻！一是俺公，一是我公，非得与中公们外交还有苍公，搿把大石头是三面框。哎，就说现在呀，居然被你大大子目的，阻止邢芳芳的阿婆辣海子。昨日子的陪子邢芳芳到上海来，还怪咱儿子亲自家一道陪得来。沈荣家就是对大刚说。现在的芳芳身高不相长，比十三级干部还要松一，后妈不能给帮他一根杆，要寸步不离半步哈哩。今朝一听着，三高头马正发油而来，现在走一个弯，哎，这下看见芳芳脚步放慢，好像有闲话要他儿子讲。老师先说着高跨脚步马正前头追，听着个，娘我先到发油里来望望看，两个女人不知阿来了，假使来我也慢慢加进去讲。见子面总归该讲个呀，搿么等些法庭上总归要排队个咯。搿些人光谁发破子，就该子发过个面，公事公办，谁发过三七年一子？现在么是两三接错，所以最大该的发有门槛，贴门更水，搿只头带进里向一头， 谁彩花眼睛就好见得嘞？你对自家一头嘛，已经被你看见了，孩子呀！哎，阿姐呀， 哈，小心看见的，那是叔叔俩来不及走啊。嗯，不来发硬硬头皮打得理想。 哎呀，妹妹呀、 啊，那啥来着？ 哎呀，你来得谁来着呀？ 哦， 这种光景嘛，谁胆子给的？哎呀，现在七点钟啊，看个不得。阿姐啊，你两个多钟头等着我来着。 哎呀，三个啥单位？ 我单位还了呀，喏。你个阿爹阿妈手头有几撮衣服？ 奶奶， 这老发狗玩去呀！啊，这一面忙来买，一面了老吃一下碗。 哎呀呀，妹妹啊！ 哎， 听着呢，你俩上海，我是我心里难过嘞，总是 的。真的？ 哎呀，阿爹呀、 啊！妹妹啊， 那哪能着呢？ 没十五年， 还够有个。 你啥辰光到上海来的家？ 昨日谁来的呀？ 怎么上了不是到你屋里来呢？ 哎呀，阿爹呀、啊！我是十分吃个苦， 哪了？ 手上还没办车呀！ 哦， 刚你那部车子嘛，铁老不识噻，像老太爷那个，慢吞吞，慢吞吞，而且那发汽车兵，咕哩哩，咕哩哩，我是心狠掉来，割了那个电话啊！你晓得个呀，我有晕车毛病的呀，还是爱来骨头来手指来。一到上海就买租来，哪能再来可能都呢？ 哦，是这个道理了。这么事情妹子啊， 啊， 你今天一股子来个了，还是到个小酒店一头来个家？ 小酒店？ 嗯， 阿弟呀，我一分两个小新娘嘛，还得来啥小酒店呢？ 哎呀，那我姓方方喂， 啊，来我方方， 一 道来去呀，我的是一条路哥。 哎呀，是谁妹子啊？ 啊， 来到你们哪个店了？叫应该两点路哎。 耶，那这样呢？该到上海了，我要到上海了，还是一条路 的。不要来别忘记他娘，来到你俩高头嘛，应该是一条路哎。 好的，阿姐呀，不过难了我了该，才是一条路哥。 哎呀，那个我啥个意思讲？ 哎呀，早一点嘛，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。 哎呀，是那路得起， 看那知道哇，一条路是啊，一条路高登个铁环不是么？摸不上路的。 还在还在还在个，总是几天几缸里在。搿么是谁妹子啊？ 啊， 你今朝哪会得打乒乓乓一头来个呢？ 哎，阿弟呀，十来五开么，芳芳个小新娘真正是作孽狗。给奴才子打通知什么急嘞？心里乱乱落落三天的。给来寻我的呀，给我的阿姨呀、啊，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，法院里头分开个个。那想呢，我十三辰光到上海来嘛，是恁阿姨领我上来个。九三个当口，我里妈死特子五百人收留我嘛，晚上说也是恁阿姨送我五来个。十多年当中，七万只衣裳都是金武堂五线中的，侪是恁阿姨帮我个忙个呀。我个一本账，那心里再再清爽些。当你们都讲呢，我将必须扛到是今朝，所以了，连桩事体嘛，非要恁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，那都晓得个呀。我里个人妈用个呀，菩萨心肠呀。听着这个两上海话，我心里难过嘞，总是在。我想到我的阿姐临死辰光带我说个，要照顾芳芳，照顾芳芳。我吃做饭个呀，总要搞点道理个喽。所以了，还五才五百嘛，更该上来再玩。 现在我就没面对福临了，还玩。 要是弄进菜品上当了，阿姐、啊，你这个， 哎呀呀，是谁妹子啊？ 啊， 这样说起来，你今天是陪着芳芳来打官司个喽， 阿姐呀。到过些辰光嘛，我要到那摊开天窗说两五三。芳芳养女身份嘛，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，说说嘛明明白白个。我帮个忙，该是养女；不帮个忙，该仍旧是养女。我是养了你个狗草，起不了头作用的呀。 是的，妹子啊， 啊， 那个只是啥个闲话，那还是没不起作用嘛。你更讲不至于个之外，那么你倒说说看呢？眼睛们那个事体嘛。那还白呢， 妹儿啊， 嗯， 那么叫啥呢，阿姐？哎，我里要尊重事实，叫十日不在外定节。阿姐呀、啊，那张遗嘱是假老西呀，一天不到台面上来个，要多些辰光，法官面孔一白，说起来能伪造证据，提起公司依法驳斥三年都应。哎呀，那阿弟呀，叫太极不着十步米，那要投七块个。 哎呀，是谁妹子啊？不奈这个一说是我不心啊，哪个走啊？哎，见女吃大菜，阿吃过，来你了要是大恶，看上去该打官司，打我去上不少子米个 灾。来米， 谁猜我是这个水家冰冰硬个这样？用作的是我的衣裳一拉，我们先将衣裳拉不脱。阿弟呀，你拿个啥样说法子？ 妹妹啊。 自己胆子给个地步这样，想不通人不用上个贼阿是啦，只管你两道的个命不人家多，夫妻不人家狠，我可还是干完。趁在代理下，大方有理的同志去讲一声，谁有太出个秋子，用不着开瓶别人之外，自个人嘛，五斤狠子落去双刷个好 对呀、 啊，你用不着这个重样子，我谁说嘛？ 是这是这是这是这啊！哎呀，不够是的妹子 啊！ 搿张笔住了奶水里，我分看见嘛，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。哎，你家做来当时一场空呀。搿张笔住让我亲眼目睹看仔一看嘛，我话有这个交代，细子嘛可以眼也闭个嘴。 阿弟呀，听着呢，你俩上海我们公务为啥好讲呢？既然呢都不相信要考核嘛好个。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头，那我看看看吧。 金彩玲的手脚根本就报道，抓到一把枪过来，努力恨得八分四在盲阵地上一躲，两只脚了上头，一是大，一是泥，各种身头是比天人包围要活络，眼睛一睁，个张纸头已经打来着，不走的来带钱财和妈妈。 奶奶啊， 阿姐啊， 怎么这样的本事？ 难讲， 谁猜乎是开心哦，一是拍手，一是舔脚。哎呀呀，姐呀，想不得你是个一条本事，我真真佩服你做哎。 山寨好本事哇啊！发有里长通知是打来八分之三，这西方的人人为别各有巧妙不同，叫啥能精彩评？男有一套，女有两套，我不是哭啥开不能听听，非门开条讲古要点神的个女人，我非要吹了。 精彩评气到了昏天黑地，时常来努力多大一部胸部， 谁猜或是我，我才是冲上来枪枪两个人。 哎呀呀，你个八横心， 你个三寨心， 你个黑人。 你那个 心思，那个总 是娘也总不啊！你开心 人来不上名， 上来个对，冲那个军，我来推荐不比， 我 来 莫不养晦， 用三用四 不长身。 老师，你看这抽子起来个的，平常是个狠客，今朝上就难的死水，多少吃到自己亏了孩子。哎，但是这个亏得不白吃个。李武来发定了辩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，邢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，这个谁家吃亏谁是便宜，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。就说两高的还要伸过水来打，边上过来一个人努力得意了，不许打人。 那啥人啊？背着来从东部孩子，这个 别来。哎呀，那个味道是一点啊，亲姑奶都叫不是吧，等你开店 开啊，别来去啊。 我得了一头来个，你对啥话得我讲下子呀？ 一头来个， 两个， 两高头对门前那个位姑娘一看，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，眼睛亮晶晶，眉毛细雨上鼻梁高于天，一对小鸡一么两倍不知人，身材美匀称细点美分明，年纪年少是颇受气惊人，是如见公你将你家与你争， 你 是啥人？ 邢芳芳。 啊，芳芳， 你的闲话还讲个？为啥要动手打人呢？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动，谁应该负责任的？ 啥奇怪？今朝个邢芳芳，我拿荠菜和金菜饼眼睛里向看出来，特别神气，特别高大。为的啥么？因为那个爷娘身份，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的呀。眼睛们这个六十岁一大子过去，再有一张娃娃落空个子，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。眼看一个穷丫头，马上就要变成功一个财神菩萨，这么大的神气，威风高大，仗义浑身金光闪闪，搿种人几乎未必得嘞。本来是穷凶极恶，恨不得要吃人才。加上一些些辰光，变得瘦子瘦的嘞，三个只面呀，这个样子呀。啊，上面谁是芳芳啊？哎呀呀，说长得是个傻子家。 哎呀，阿芳啊，你真正越长越别致的。 哎呀，怪不得呀，你是也不认得字喂。爸爸，我是谁彩虹。那个婶婶呀， 阿芳，金彩萍，那是那个娘娘呀。 哎呀，你是也认过没？ 你们白宫里去了呀， 婶婶。 哎呦，不孤单噶， 娘娘。 哎呦呦，太真来子。 你十几年分开去的吧？ 哎，是呀。 想不到今朝来改的吧？ 对。 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，我心里想真难过，不晓得你倒 啥个味道哇？ 哥哥。阿姐啊，咁么你得试试看呢？啥个味道叫？ 哎呀，奶奶呀、啊， 哎， 芳芳说的对个呀，你才是自家人，讲得那种样子呢。我心里想，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。 哎，对个呀，芳芳，你我才是不懂大理美食。我仔仔细细想想，我心里想实在件难过。这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！我去干啥个头名上？我实在对不起你呀！ 阿爸，那天怪你老亲夫人了，无情无义呀！实在娘家春夫来了不 办法呀。 你想想看呀，你都娘娘的男人冒着马来西亚一转头，我们男人呢一起来同干啥子？这中年真是不晓得那还搞我来的呀。你不相信，等你屋里下去看看嘛，谁晓得这？这中年真是真比王里为也苦啊！ 阿芳，你这只看你个娃吃，还有想想你个空吃个。 千错万错万，总归是你不好。你随便那还一牛两你三分个。 哎，阿芳啊！ 哎把送破嘛，既然你今年是错误而且那白三子我还应该牛两里子 娘娘 哎，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，那么今日做人应该无一个方法，应该高一点道德，不能够再这个不是水头子。 金彩萍下口若之一更不错，身子美啊，但是彩虹妈妈抓紧时机趁热打铁，快点跟上来娘。 对的，看看你定心孩子呀，跟我们聚谈起来，发现比那为也深刻，为也沟通。各种骗人的本事们拿出来就是乖。 哎呀，芳芳，你都深深的口吃，还是十分无个呀，芳芳啊。 进来。 求求你多我说说教。 在了浪三万，哎呀，难为人的了。 婶婶，你快点起来呢！哎呀，难哭了，起来呢！精彩的可无，我的脚带骨拎起来。 戴丽妈妈， 眼睛呆呆，你他个蚊子咬，你个是草公子头了，孩子们。 阿芳啊，你都婶婶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，发生啥刺激的？那一定要刺激吗？这样发烂漫病的呀，现在也浪发烂病的，怎么？阿芳。乖跟大弟们，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。我也是说的呀，那是宝贝呀。 点起来。六十岁可不灵的哇！今朝个两个女人全身本事在脑子出来着，不像你少芳芳年纪轻，别上次打架，心里一怒气玻璃得出句不闲话来，可是现在每一句闲话侪是乱搞的呀，真是会惊溃了还。好，算我来。 一打一打，一吃一唱，真真嘎嘎，虚虚实实，倒有几个。那可呢？秉公八好，百里道歉，还有嗨嗨歪歪的眼里啊！恁读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！我那里想的，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恁读开个家啊？这叫周公的机会在哇！马勇哥啊，我里芳芳不是三三个小人噻，恁这个苦女乞丐不会上当个，有眼力嘛，屋里开阔吧，不要那大庭广众面前，我也是噻。 老师弟啊， 啥的？ 你自家人啷讲怎样？用什么来托住啊？ 开个店嘛，不能开开个店，提拉去， 俺不要开这个。今朝我要三万里人，弄恁这个臭子里啊，通通得要接了。 哎呀呦，老师弟呀、啊！那天我正倒霉死了两三十个人子啊，既然也接了，上来把侬不问的问题，但你屋里向来讲起那个事体，接了不接了呢？ 哎呀，当初辰光来讲乖，只要你不肯吃一万块洋钿，我不信侬个啥逼猪马生后里向一刀头，还是你说干？ 哎呦，倒好办是吧？啊，当初辰光难得来拉拢我，我反答应难做，现在辰光多大一步，难做个啥事？不干我难做。 哎呀，芳芳，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生人，我举门的是举我呀。我等着深深在当时的个大了孩子呀。 芳芳，再说没错，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。你说啥了哈？七七八十来来往往，一到推几个往事浪呀。 啊，我晓得个。那位姐们，你弄个啥别局，是为了五百万方，这还可怜的面孔，手里个包袱，你放心。啊，因我等到婶婶来海外，虽然不个大笔巨，那爷女婶们同样可以顺利的。 对呀，大多辰光，你阿三弄那邻居来买，我不免娘娘在了老下面老下。 没真闻， 这家亲眼目睹么鱼跟鱼配，少爷也想非得那爷女的身份，哼，我随即带你拼命。 阿爸，那位姐们你弄个大笔巨，吃得不高的，不个收个。 爸爸。我同你天天外头人买，情愿不来 死。哎，妹妹啊， 我也得管，你的天天给他往吃了嘛，情愿都带你个往铺缸里去管。 比让我六十岁都屋里了欧哈些，今朝个两个女人输得了差家地皮光了孩子，但是输了罗大里都一点点分晓得，怎么了？女性来刚地奔到听听，气啥子两个温女人了老的？ 阿弟呀。妹妹啊，本来有两啥闲话我不想讲的，今朝呢到了让太冲的地方嘛，我也要玩是玩的啊。告诉你的吧，到狗血辰光再来挑拨我打芳芳的关系嘛，来不及的，他爱那的的啊。听着，芳芳当个的大钢琴单子几个的，我是给个阿婆，该是我的媳妇，我的是一家人家的，难道可难呢？这个今天想来又开了两高头等着摸的五口哎，怪不得你也是牛奶里水里脏，我是闭门无气的海湾，这个他头里发昏，胸口发闷，欧朗落飞翻出来嘛，过外去的也浪发作灾。哎呀呀，我个灾！ 你菜伙子气得了眼巴瞪大呀，啥么子？一个总是几个？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。美人计，想不到现在用个美奴计呀！这些那个种事体嘛，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了了哇！我这个上回马上要上任不错了哇！我哪会分想上个呢？哎呀，天 啊！哎呀呀，我个马来西亚的青年啊，你当时我们当初一旦去嘛，啥都我分了给他，是一个中辈，这个中高的。 哎呀呀，上鬼多个呀！你们在青天弄上去来给记者，那么叫你娘你自己搞的那还不烦呢？ 哎，你那 两家头越是哭越是难，就像边上秦芳芳眼里耷拉啷过来。那么你为啥要哭呢？因为眼睛们里三个人，一个婶婶，一个娘娘，一个阿婆，论关系侪是自家的亲眷，但是啷思想感情啷向搿个距离实在太远着。你看，李德伟这个10万块洋钿，摸金摸银，种种表演，真是人地三家费有可负累。给他所有的人在了浪口，三个口我生出婆媳，今朝对于我们来讲，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。现在是收场的辰光，应该得着。娘娘， 哎， 婶婶，你倒是听我讲一句吧， 等于马上寻死我来。 有什么讲？ 现在里每一句闲话，侪是同你讲。所以秦彩虹和金彩萍三姑娘上次法庭要进行审判，这个祖祖敬敬，恭恭敬敬。 六十岁的心态，跳得好龙口。哎呦，妖精鬼子玩了些，主力不知要搞啥么子，咋性命交关的？老乡，你都激动只眼睛盯到你了浪口。 这位的群众呢，因为口鬼子吹过的滑稽表演，现在口气睁不开口，当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噻。 秦芳芳，千万缕。不知刚子罗句哈，这是开分开眼里的已经顾死我了。 哎呀阿芳，你别哭呀，你说你也是俺耍定了，我有什么罪？你两家的因为他一伤你心在儿子了，你可没别哭啊，假使是俺们，我你两家的狠狠接批评一顿，让你受尽煎熬吗？还是应该的呀， 对的呀，你拿父母一起去打你姐姐们，你才够接待的呀。来，你大娘啊，打个兄弟，别睡我，老娘，你看见看见啊？ 是，今朝谁介入的？应该是我，我应该想到别事。姑娘，婶婶，娘娘， 哎。 一切风骨不平静，是我最心对着路分分 哎呀，你大哥，你快点来求求给呢，东都给要上， 上不上？哦，那同意该上交噶，那反该个东的，爱该个人， 哎呀，爱那个谁，他那个小死人啊，你上次那都大灾万苦嘞，娘。 说来快呀，你提不上交不了国家，我可死光了下五百个铜钱用完后，我不相信。 开定铃声响，邢芳芳眼里卡卡口，带领着三家的妈妈，不相信，马上就要开定了。一上法庭，你都学会得明白的。我进去上，不出声来，那大刚的陪同之下，硬水快步往这里下去，是中国听你叫五家 十万块银财先上街。 他人都还有点不相信，听得大家口一口，一句八一年八句要问的， 神明是吧？大本为吧。 好，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这个南方的平台哈，遗产风波。那我呢听了一点头子，听了一点尾巴哈，我听的自己都笑了哈，因为实在是听不懂。我们中国呢是幅员辽阔哈，那么同一个国家，我们是书同文，但是呢